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95集，唐与火。 铜铃，铃铛名字， 是不是啊，尊尊？ 铜铃这个名字一出，天尊就彻底想起来了，点了点头。 想起来了，就是他。 是什么人？ 玉堂，你不记得他了？ 而此时，白玉堂则是皱着眉头自言自语：“ 铜铃， 哎呀，这个名字还是你给他取的呢。 他这么说起来，似乎是有点像。对了。”和我昨天想到的连上了。 你昨天想到什么了？ 展昭也想起来了，昨天白玉堂猛回头，应该是想到了什么事情，不过后来被那什么给打断了。想到这里，展昭咳嗽了两声，掩饰尴尬，白玉堂也咳嗽了一声，众人都眯着眼睛，这两人举止好可疑。 我昨天眼睛有点糊的时候，不是看那两块玉佩吗？ 展昭点头，众人则是接着好奇眼睛为什么会糊。白玉堂自然跳过展昭蒙他眼睛那一段，接着说： 我记得小时候天山上来过一个人，是个说书人。 说书人？说书人跑去天山干什么？ 那个说书人大概只有十几岁，挑着个卖糖的箱子，和市井见到的差不多。 众人都了解，的确有很多说书人是卖糖的，挑着个箱子说一段书，聚拢的人多了，有些小孩就说要卖糖，于是他们会做些糖人什么的卖，赖以为生。 那个说书人呢，挑着扁担一直从中原走到天山，想要拜我为师，但是我当年已经收了玉堂了，再看不上其他的徒弟，于是拒绝了他。 原来如此。 但是那年轻人爬上天山，身上的冻伤不少，人也消瘦，还生病了。于是我觉得他也不易，就留他在天山养病。他养病的期间呢，经常给玉堂做糖人或者糖的各种小玩意儿。 众人都愣了愣，想象了一下白玉堂吃糖，总觉得那么违和。 他除了说书说得不错，唐人也做得很好，特别是唐做的龙和凤很好看，橙色的糖浆跟琉璃似的，天山又冷，冻住之后不会融化，插在窗前每天看着心情不错。 然后那个人就是铜铃吗？ 我问过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他忘记了，让我帮他取一个。我们当时正坐在亭子下边，亭子八角挂着的铜铃被风吹得叮咚响，于是我就说那叫铜铃吧。 哦，原来这样就叫铜铃了呀。 展昭眯起眼睛看着白玉堂。 你小时候就拈花惹草啊，叫什么铜铃啊，怎么不叫叮咚或者叮当啊？ 那时候我只有小四子这么大，人家都十七八了，这醋你这猫也吃啊。 展昭默默用筷子夹了个汤包蘸醋。 天尊，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而且那时候那人只是个少年，您确定？ 他走路的姿势很像啊，我看得出来他很想拜我为师的，但是我没法收他。他走的时候很落寞，背影和昨天的样子很像。 我昨天想到的是眼花的时候看那块龙的玉佩有些糊，然后那块凤凰玉佩摔碎了，感觉就好像是小时候看到过的唐人似的。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摔碎过几块，他都放进炉子里融一融，做好了再给我。 用不用那么体贴？ 展昭继续吃蘸了醋的小笼包，白玉堂默默给他往碟子里加点醋。 现在想起来真的像是他。 你也是，当年收了他多好，千里迢迢来多收一个嘛。 这徒弟哪能乱收啊？哎呀，其实话说回来吧，他天分不错的，只不过嘛， 不过什么？ 那该怎么说呢？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有些邪气。 邪气？一个少年吗？ 他的确与众不同。 白玉堂说着，见展昭那样子是要往粥碗里倒醋了，赶忙接了一句。 他总是面无表情，心事重重，而且有些时候有点吓人。 吓人？怎么个吓人法？ 他喜欢放火，或者说他喜欢玩火。我经常看到他拿着蜡烛或者油灯，手指头摸着火苗，好像不怕烫一样。 这的确很怪。 我不收他的另一个原因啊，是因为他体质的问题。他不适合练极寒真气，他是火属性的底子。我当时也有告诉他，让他找对人拜对师，以后会有大的作为。 众人听到此处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那个凶手是否真是童灵？那和当年的陈茂似乎八竿子打不着关系，又跟火炉、黄金古城以及这大量的灭城案件有什么联系呢？早饭期间，众人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线索，不过还是只有猜测。但既然有了明确的怀疑对象，那下一步就比较好办了。之后众人兵分几路，赵普带着欧阳少征等去盯着金庭馆驿，另外赵普还要安排一下人手维持皇城秩序和保护各方来使的安全，毕竟明天就要庆典了，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出什么乱子。展昭和白玉堂想再去找找那个失踪了的太监小东子的下落。包拯和太师继续进宫忙碌，包岩和庞玉继续在书阁里头查资料，阴侯天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吃了饭就没影了，估计是出去玩了，而剩下最闲的自然是公孙和小四子爷俩。公孙今天没什么事儿，只需要去一趟皇宫给庞妃诊诊脉就行了。小四子原本每天进宫看香香还是挺开心的，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提不起兴趣的样子。公孙收拾完药箱，就见一旁的小四子拖着下巴坐在一把红木太师椅上发着呆。公孙觉得有趣，走过去歪着头看他。小四子也没发现，继续发呆。公孙伸手戳了戳他腮帮子。 想什么呢？ 小四子揉了揉脸，仰起头看公孙。 准备好了没？一会儿上皇宫去。 这时外头萧良跑了进来，他上午要练功，前两天等练完了跑来，小四子已经被公孙带进宫了，这几天他都没法和小四子玩，因此今天练功急得跟什么似的。林业火见他打得飞快，就把他踹出来，让他赶紧找小四子来了，再练该走火入魔了。萧良慌忙跑过来，发现小四子还没走呢，十分开心。 姐儿， 小梁子。 小四子原本心事重重的小脸蛋上总算是有了些笑模样，伸出小手拉萧梁的手。 小梁子，你一会儿没事也跟我们进宫吧，你不是没见过香香吗？ 见不见香香是其次，今天一定要全程跟着姐儿。 公孙原本准备早点进宫，不过这会儿一个衙役来叫他，说班房一个老衙役突然晕倒，可能中风了。公孙赶紧提着药箱子去了，前边围了好多人，公孙见乱糟糟的，就将跟到门口的小四子赶回去了，让他跟萧良在屋里等着。小四子回到屋里叹了口气，萧良本来心情极好，却见小四子无精打采的。 姐儿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 不是啊，小梁子，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红娘吗？ 若说小四子小不太懂事儿，其实就这个年龄段的小孩来说，他算见多识广的了。毕竟 一直跟着公孙这么个博学多才的大才子，耳濡目染，多多少少会增广见闻，相比起小四子来，萧良更加没常识。 红娘？哦，你说红九娘啊？ 红九娘？ 你忘了，你不管人家叫红姨姨吗？她全名就叫红九娘。 是啊。 小四子张着嘴点头，觉得靠谱，红九娘比红娘还多了个九呢，猫猫说的可能就是她。于是小四子就决定去找红九娘帮忙，他往外走，萧良在后头跟他好奇。 姐儿，你找红姨干嘛？ 有重要的事情要问她哦。小梁子，你知道顺其自然是什么吗？ 烤肉用的那种。 顺气呢？ 哎，吃了烤肉当然顺气了。 难道说是请爹爹和舅舅一起去吃烤肉，他俩就会彼此喜欢吗？ 小四子的小脑瓜可转不开这么复杂的事情。萧良拉着他去找红九娘，说来巧了，刚出门口一头撞上了。小四子扬起脸，就见眼前一片红，随后有人一把将自己抱起来了，红九娘抱着小四子蹭啊蹭。 哎呦，好可爱。 红阿姨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 嗯？ 红九娘先把小四子放下，换一个萧良抱着继续蹭。萧良惊得跟只落水的猫似的，呲牙直挣扎。 有什么事要问我呀？来来，去红姨屋里吃点心。 说完，红九娘一手拉着一个，拽自己屋里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